负伤，否也没悲伤。如我们曾是对白色海洋中的翅膀，你轻声说出爱这个字，唤醒了草原和它的生命，从我的卧室直到你我河岸，你回来熄灭那甜蜜的颤动，从种子生出宇宙。我们屏息其中的倦意，在变换色彩的